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您好，我是主播清瑞。今天是2021年12月18号，星期六，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山西透水事故已有两人遇难。国务院安委会对于这一事故挂牌督办。 京城京市您将会听到北京12345服务导图正式上线，覆盖24大类8.4万多个点位信息。 1194款不合格车型在北京禁售。 国内方面，我们会关注文旅部调整跨省团队游管理规定。 元旦火车票今天开抢，多地要求提供48小时内核酸证明。 8点开始的国际方面，立陶宛试图对我国进行政治讹诈，外交部表示其完全打错了算盘。 8:10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大型机场设置2个核酸检测点，最快2到4小时出报告。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参与节目，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清睿和江宁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我们进入到今日头条。12月15号晚上11点左右，山西省孝义市西新庄镇杜溪沟村因为盗采煤炭资源导致透水事故。截至昨天晚上6点左右，已经有20名被困人员成功升井并且送医救治，另外有2名被困人员遇难。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韩玉浩在昨天晚间发回的报道。 这一次的煤矿透水事故，一共是有20名的矿工成功升井，有2名矿工不幸遇难。整个的这个救援的这个过程呢，可以说历时是比较长的。那么在今天上午大概11点1刻的时候呢，救援人员和井下的被困矿工呢是取得了联系，随后呢向井下的这个被困矿工呢送去了食物和衣物，那么紧接着这个让被困矿工升井呢，就这个工作呢就马上的展开了。到今天下午的2点1刻左右的时间，第一名这个被困矿工呢成功升井，并且送往了医院。到下午的5点55分的时候，最后一名第20名矿工呢也成功升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将近有4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第1名矿工和第2名矿工之间的这个间隔呢，间隔了有40分钟的时间。其实我们也了解了，因为井下的这个巷道是非常狭窄的，我们知道这个煤矿它并不是一个正规的矿井，而是一个非法盗采的矿井，所以它井下的这个设施呢其实是非常不健全的。那么我想这个井下的这个巷道呢也是非常的狭窄，就比如说这个矿工从井下一直升到井上的这38米的这个竖井，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没有这种机械的提升设施，只能通过人力把他们一点点的往上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矿工身体相对来说比较虚弱，所以又不能让他们受伤，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呢就相对来说比较慢。我想这个也正是这次救援过程中的一个难点。那么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因为井下的这个比较狭窄，所以呢很多大型设备、大型的抽水设备是没办法在底下进行工作的。虽然尝试了很多这种大型设备，但是还有小型的设备，但是这个排水呢却依然的这个速度来说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补水还是比较多的，虽然水在不断的往出排，但是从这个石头缝里面渗进去的水也依然是在往里面流，所以呢在排水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困难。 案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相关领导和专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政府分管领导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抢险。山西省政府迅速启动山西省煤矿生产安全事故2级应急响应。 经查，这个盗采点极其隐蔽， 以搭建的围墙做掩护，在村北河滩里场地开挖暗道170多米，装有传送皮带。暗道出口用钢板覆盖，黄土杂草伪装，采用液压开启，很难发现。 根据报道，相关部门表示，对发现公职人员失职渎职甚至充当保护伞的，要将有关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部门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山西省吕梁市孝义市昨天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布免去赵建喜和杨光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职务， 同时提名免去何一帆的孝义市副市长职务，同时任命刘世庆为孝义市委书记，任命郭清志为孝义市委副书记，并提名为孝义市市长人选，提名楚占峰为孝义市副市长人选。 公开资料显示，刘世庆、郭清志和楚占峰此前分别担任吕梁市下辖的兴县县委书记、柳林县委副书记和吕梁市应急综合救援支队支队长。那么相关涉案人员的情况如何？我们接着来听韩玉浩的报道。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呢，一共是确定了8名犯罪嫌疑人，那么其中呢，已经是有7名的犯罪嫌疑人呢归案了。那么其中的第7名归案的这个人员呢，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他应该是这个矿的总工程师，就是这个矿啊所在的这个杜溪沟村的一个村民，他也是通过这种投案自首的方式呢归案的。那么目前呢，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在逃，这个公安机关呢也正在全力的抓捕过程中。 来自山西孝义市警方昨天的消息，针对孝义盗采煤炭透水案，当地警方已经发布了悬赏通告，最高奖励10万元，缉拿涉案矿主杜继红。通报称，杜继红涉嫌重大刑事案件，于12月15号作案后逃匿。办案民警表示，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杜继红仍然没有归案。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这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要求山西省抓紧组织调查取证，全力追捕在逃人员，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迅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深入排查，严厉打击非法盗采行为。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到京城京事。北京12345服务导图昨天正式上线应用，您可以在首都之窗网站和常用的第三方地图上查询到包括北京市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在内的24大类8.4万多个点位，并且享受信息查询、预约登记、事项办理等便利。详细的情况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社保卡在哪儿换？结婚登记打什么电话预约？办理房产证要带哪些材料？今后只要您打开首都之窗网站或常用的地图 APP， 都可以在新上线的12345服务导图上快速找到答案。导图内容涵盖24大类、138个图层、8.4万多个点位，能快速查询北京市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户籍管理、交通出行、文化旅游、政务服务等政府部门掌握的公共服务信息。在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方面，导图中还增设了116项预约登记服务功能，包括婚姻登记、社保办理、居住证办理、驾驶证办理、不动产登记等。点位信息中会提供办事时间、预约入口，让市民办事更快捷、更便利。自北京市开展接诉即办工作以来，市政务服务局对市民反映情况进行梳理发现，咨询类工单占比60%以上。导图建成后，公众常用的第三方地图中，医疗卫生、政务服务、教育资源、养老服务等点位信息将分别增加15%、10%、23%和42%。下一步，市政务服务局还将按照市民新的需求反映，有序推进导图的共建工作，持续新增点位信息和服务功能，不断优化导图内容和使用体验。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市交管局、生态环境局，对不符合标准证书的注销电动自行车车型进行动态调整删除。今年已经累计删除车型1194款。目前，北京市现行目录包括370个品牌、3801款车型。 今年以来，北京市进一步加强对生产销售电动自行车产品的质量监督，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191起，查扣销售不合格及非法拼装电动自行车3572辆，罚款222.5万多元。相关互联网经营主体自查整改，累计下架商品1200多件。

来自通州区的消息，2021年到2025年，通州区将构建层次分明的城市更新格局，完成100个城市更新项目，建设14个家园中心，完成150多个老旧小区改造，实施5个棚改项目，打造8个精品示范街区，持续增加老城教育、医疗、养老、体育等公共服务功能，不断提升老城宜居品质。 明年，通州区计划引入社会资本力量，为老旧小区改造注入新活力。玉桥街道以玉桥南里北区作为社会资本投资试点，积极发挥社会资本在小区运营管理上的积极作用，让小区实现持续更新，软硬件水平都迈上新台阶。目前面积大约8700平方米的党建广场和活动场地已经完工，正在开展便民服务配套设施改造，力争明年完工。 通州区还将继续补足老旧小区公共服务短板，力争明年开工建设2座家园中心，一座是位于怡乐园二区内的社区级家园中心，另一座是西营前街社区级家园中心。参照中仓小区社区级家园中心模式，业态涵盖社区、养老、助残、便民服务和家政等。 此外，通州区明年还将不断提升老旧小区环境，计划新开工15个老旧小区提升改造项目，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完工5个老旧小区提升改造项目，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全面启动2000年底前建成的130万平方米未进行综合整治小区的前期准备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50天之际，中国联通举办“智慧冬奥中国行北京站”数字乡村走进延庆活动。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作为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延庆已经实现重点区域主要道路 5G 网络全覆盖，推进千兆固网接入网络建设。 延庆目前已经签约19个数字乡村，佛峪口村作为延庆分公司数字乡村建设的典型，实现了3000兆网络直接入户，低收入户全都拖低。 另外，通过物联网智能监控联动中国种业大数据中心进行大数据分析，实现北寨红杏农产品质量追溯。在中国联通 APP 北京专区专门开辟了美丽乡村慢直播，开展的联合直播带来经济效益20多万元。 在房山区，为解决村民无法收看高清电视的问题，北京联通将高清 IPTV 信号送到全村200多户村民家中。在怀柔区搭建了第一个区级数据归集贯通健康宝，支持多厂家设备数据共享的区政府防疫平台。 听众朋友们，因为配合北京市重点道路工程施工，我台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中波1026千赫，北京故事广播中波603千赫，北京青年广播中波927千赫，将在今年12月22号14点到17点、12月28、29、30号每天8点到18点临时停机检修。 届时，您可以通过调频94.5兆赫、107.3兆赫、95.4兆赫、98.2兆赫，或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继续收听以上4个频率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来自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昨天的消息，为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立即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这一省份区市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并及时公布。 从即日起到明年3月15号，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进出陆地边境口岸城市的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与香港澳门有口岸相连的除外。 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要全面加强员工健康监测，定期组织导游等一线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落实各地在交通、住宿、餐饮、游览、购物等方面的疫情防控要求，密切关注旅游限流、风险提示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控制旅游团队规模，及时准确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填报旅游团队信息。 各地要深刻认识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旅游团队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指导督促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从严从紧、从细从实做好招来、组织、接待等环节的防控措施。 受疫情影响，各地也在严格防控举措，元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需要注意核酸检测等要求。依照目前全国铁路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定，从今天开始，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或者拨打95105105的订票电话，购买2022年1月1号的火车票。12月19号起可以购买2022年1月2号的火车票。12月20号起可以购买2022年1月3号的火车票。 值得注意的是，从10号起，电子客票报销凭证和退票费报销凭证领取期限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30天调整为180天（含当天）。同时，受疫情影响，各地也在严格防控举措。元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需要注意核酸检测等要求。 北京之前已经明确要加强远端管控，严格进京管理，进返京人员必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才可以进返京。 14天内有1例及以上感染者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的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14天内有陆地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的人员，非必要不进京。 陕西西安明确，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区县人员严格限制出行，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的其他区县人员非必要不出行。确需出行的，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所有省外来返西安市人员需提供48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黑龙江哈尔滨此前也发布公告，请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哈，确需离哈的要经所在单位、社区、村屯和属地区县市指挥部批准，并且需要持48小时内2次、间隔大约等于24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凭龙江健康码绿码通行。 来自西安昨天的消息，从昨天开始，将西安市雁塔区小寨街道长安中路33号、长安大学家属院2区15号楼、13号楼3单元，雁塔区长岩铺街道朱雀大街南段10号、紫郡长安北区 F6栋、西咸新区丰东新城上林街道奥林匹克花园 E3栋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西安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来自国家发改委昨天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开启，本轮油价调整为汽油每吨下调130元，柴油每吨下调125元，折合每升分别下调0.1元和0.11元。 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下调0.1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11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11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5元。 好，那么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集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天气方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赵工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赵工，麻烦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早晨呢，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8.2度，出现在凌晨3:09。那么这个温度值呢，是继昨天早晨之后呢，再次刷新了今年入冬以来气温的一个新低记录。目前呢，城区的气温是小幅上升到了-7度到-5度。白天光照条件不错，并且呢，空中逐渐开始回暖，对白天气温的上升是比较有利的。预计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5度左右，相比昨天白天-0.6度的最高气温是有明显回升。另外呢，今天白天受到补充冷空气的影响，会有2、3、4级的北风，其中11点到16点这个时段呢，短时阵风会比较大，平原地区可以达到5到6级，那么山区阵风在7级左右，所以大家出行还是要注意防风和保暖。预计17点之后这个风力就减小了，那么入夜之后呢，晴空均稳的条件下，气温下降也是比较快，所以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依然可以降到-7度上下，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赵工，那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明天呢，依然是在空中西北气流的影响下，天气还是晴天为主，风力就比今天要明显的减弱，在2、3级。那光照增温作用明显，大气继续有缓慢的回暖，所以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比今天还有小幅的上升，预计在7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小幅回升在-5度。整体而言，明天这个中午前后这个时段，我觉得是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的。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清瑞。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立陶宛试图对我国进行政治讹诈，外交部表示其完全打错了算盘。 德国推迟认证北溪二项目，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8:1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大兴机场设置2个核酸检测点，最快2到4小时出报告。 中国弓弦艺术节暨第二届北京国乐节推出5场线上音乐会。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和清瑞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当地时间16号表示，我国告知立陶宛驻华外交人员身份证件将很快失效。立陶宛在如此短时间内安排驻华人员回国十分复杂，因此申请延期，但是没有获得中方任何答复。立陶宛外交人员只能第一时间回国。国际法不承认单边改变外交地位，中方做法将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做出了回应。 针对立陶宛政府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的错误行径，中方已宣布将中立关系降为代办级，并正式召会立方，决定将中国驻立外交机构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要求立方相应更改驻华外交机构称谓，这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一般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实践，也符合外交对等原则。在中立关系已经降为代办级的情况下，中方要求立陶宛驻华外交机构重新申办外交人员身份证件，这是中方做好驻华使团服务与管理的正常程序，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不影响立外交人员在华正常履职和生活。同时，中方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保障所有在华外交机构的安全及合法权利，保障包括立方在内的各国驻华外交机构正常开展工作。立方从未提出驻华外交人员证件延期申请，所谓未获中方答复的说法纯属是造谣。事实是，立方在事先没有通知中方的情况下，突然安排所有驻华外交人员不辞而别，自编自导了一出闹剧。立方不正视并纠正自身的错误行为，反而散布虚假信息，借以推卸自身责任，中方对此深表不满并坚决反对。立方试图制造一中一台，损害中方主权，不会得逞。立方试图推卸自身责任，对中方进行政治讹诈，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 俄罗斯驻欧盟代表弗拉基米尔·齐若夫当地时间16号表示，德国新政府推迟对俄罗斯北溪天然气管道2线项目进行认证是出于政治目的。 目前处于寒冬的欧洲很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能源紧张问题，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还要叫停北溪二项目呢？俄罗斯又将如何处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近一时期，德国是出现了态度上的转变，而背后的原因是德国的国内政治出现了变化。默克尔卸任，新的权力的交替，新的政府对于北溪二项目有了新的看法。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仅仅是一个偶发的因素，或者是目前的一个直接的因素。其实长期以来，我们会看到北溪二项目一直是命运多舛。而在这样的一种现象背后，看到的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而双方关系交恶是使北溪二项目成为了替罪羊。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对于北溪二项目，这是美国认为的俄罗斯撬动欧洲的工具，同时呢，也与美国的天然气出口构成了直接的竞争。而从欧洲来看北溪二的项目，欧洲内部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 对于中东欧的国家来说，他们认为德国与俄罗斯之间进行合作，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枢纽，必然意味着像德国这样的老欧洲的国家在对俄罗斯的立场上不够强势。所以呢，各种因素使得北溪二的项目是备受争议，而在德国内部一直针对相关的项目也有不同的声音。而同时我们会看到的是欧洲内部的分歧以及欧洲对外政策的进退失据，现在呢是使北溪二项目的前景变得更加的复杂。但是这样的一系列的动向对于欧洲自身的能源安全来说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呢，在欧洲的内部应该说各国在能源供应的问题上都有一定的紧迫性，尤其是现在能源价格上升，欧洲内部出现天然气危机，此时呢如何来解决自己的需求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而同时呢，欧洲国家在与俄罗斯的关系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长期以来既有纷争，但是同时在能源合作包括经贸合作的方面又有相对高的依存性。但是同时呢，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说，反俄情绪的上升也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所以在这样的自相矛盾左右为难当中，现在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想维护自己的能源安全，想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似乎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其实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俄罗斯一直看得非常清楚。北溪二项目，俄罗斯强调这是一个能源项目，与政治与战略无关。但是呢，俄罗斯反复强调的立场，现在呢，西方国家并不买账。所以呢，目前对于俄罗斯来说，首先要看到的是什么是自己的优势，什么是自己的主场。近一时期呢，关系到能源供应的问题，能源价格上涨，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对于俄罗斯来说，无异于是利好的消息。处于卖家市场当中的俄罗斯，现在呢，手中有更多的主动权。即使是像乌克兰，目前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但仍然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仍然作为俄罗斯的重要的天然气的过境国。而此时呢，俄罗斯要通过能源来进行政治上的调动，是有一定的空间和抓手的。而另外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呢，俄罗斯也意识到为什么能源会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北溪二的项目再次受到打击，是因为近一时期俄乌之间的关系紧张，乌东部的问题成为了一个更加鲜明的问题，而且有可能引起局势的失控，这是俄罗斯目前需要解决的紧迫的任务。所以呢，俄罗斯现在呢所提出的是进一步与美国之间进行沟通。此前俄美领导人已经进行了视频会晤，那现在又透露出信息，希望进一步的来进行沟通。同时呢，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就乌东部的问题，就黑海地区的局势也在保持着交流，试图与北约之间尽可能快的稳定住关系，使得俄罗斯与德国之间所长期推动的北溪二的项目，使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能源合作不要成为牺牲品，使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能够出现缓和的态势。 北溪天然气管道二线是从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延伸到德国东北部的一条长1200公里天然气管道，预计每年能输送550亿立方米天然气，将使俄罗斯对德国的天然气供应量增加一倍。 但是因为这条管道绕过了已有的乌克兰输气管道，不仅导致乌克兰每年减少大约10亿欧元收入，而且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一直担心欧洲会在能源方面过分依赖俄罗斯。 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当地时间16号通报，截至当天零点，韩国比前一天零点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22例，累计确诊544117例。 韩国政府16号正式宣布再次收紧防疫政策，总统文在寅为此出面道歉。韩媒指出，政府在事实上叫停了实施了一个多月的与新冠共存的防疫模式。 文在寅表示，在分阶段恢复日常的过程中，政府没有能控制住重症患者的增速，确保病床等工作准备的也不够充分。政府将在加强防疫措施期间内对此进行切实调整，最大限度地控制疫情。防疫措施再次收紧，将给小工商业者和个体户带来失落感。政府将尽快确定损失补偿等支援方案，并迅速落实。 从韩国政府上月1号放宽防疫措施以来，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和重症病例连日剧增，导致医疗系统超负荷。韩国疾病管理厅厅长郑银静当天警告说，一旦新冠大流行加剧，韩国境内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月内可能会增加到10000例，在明年1月最多可能达到20000例。 另外，韩国教育部16号表示，为配合政府当天公布的防疫措施强化方案，首都圈各级学校和部分非首都圈人员密集学校将从本月20号起暂停全面到校上课，直到寒假开始，各大高校也将加强防疫管控。 再来看，印度政府15号宣布已经批准100亿美元激励计划，旨在吸引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商投资印度。根据这样一个激励计划，政府对于相关项目的财政支持将高达项目成本的50%。财政支持面向符合资质的半导体和显示器企业。 声明说，这一计划将为半导体、显示器制造及设计业提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激励方案，开创电子制造业新时代。根据报道，印度政府同样批准了另一项激励计划，扶持100家本土企业从事集成电路和芯片组设计。 印度铁道通信以及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长瓦伊什瑙说，激励计划将有助于发展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从芯片设计到制造、封装和测试都在印度。据估算，激励计划将创造大约3.5万个高质量工作岗位，10万个间接就业岗位，吸引88亿美元投资。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当地时间15号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联邦地区法院就侵犯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公民权利认罪，第一次承认在执法过程中以膝盖压住弗洛伊德的颈部致其死亡。 肖万当天身穿橙色囚服，戴着手铐出庭，在与联邦地区法院签署的认罪协议当中，他承认故意使用不当武力导致了弗洛伊德身体受伤以致死亡，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有错。 依据认罪协议，肖万将被判处20到25年监禁，检方建议对其处以可适用的最高25年刑期，但是最终量刑将由联邦地区法院高级法官马格努森作出。联邦检方表示，肖万将被转移到一处联邦监狱服刑。 去年5月25号，46岁的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街头遭到肖万跪压颈部9分29秒后死亡。今年4月，这一案件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宣判，陪审团裁定肖万被控2级谋杀、3级谋杀和2级过失杀人罪名全都成立。明尼苏达州地方法院6月对肖万判处22年0.6个月的刑期。 除弗洛伊德案之外，肖万15号还承认2017年在一次逮捕行动过程中侵犯一名14岁非洲裔男孩公民权利。那次事件中，肖万扼住男孩的喉咙，用手电筒击打他的头部，在男孩戴手铐无力反抗的情况下，以膝盖压住其颈部和后背。 明尼苏达州法院的文件显示，2014年以来，肖万执法时有7次采取控制对方颈部、头部和上身的做法。州检方认为，其中4次属于用武不当。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塞万斯当地时间15号宣布向意大利归还200件失窃文物，这批文物估价大约1000万美元。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批文物包括一件公元前7世纪的尤利西斯陶壶，价值20万美元，一件公元前4世纪的少女的头颅赤土陶像，价值10万美元。 万斯说，这批文物当中有150件通过调查古董商阿尔马贾追得。阿尔马贾出生于意大利，上世纪80年代移居纽约，2003年离开美国。按照万斯的说法，阿尔马贾因为涉嫌非法买卖被盗文物，在意大利接受调查，至今仍然在逃。 一条问候手机短信，您认为会值多少钱呢？来自英国的消息，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是1992年12月发出的，而近30年后，这条信息将再次创造纪录，它将以17万英镑，大约和人民币143万元被高价拍卖，这也标志着短信第一次被拍卖。 1992年12月，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是由22岁的沃达丰公司员工程师尼尔·帕帕沃发送给他的同事、通信总监理查德·贾维斯。这条信息只有短短的15个英文字符，圣诞快乐。 沃达丰公司目前正在出售短信的虚拟副本，中标者将收到一个包含发件人和收件人信息的数字文件，比如他们的电话号码和这条消息本身，并拥有其专有权。拍卖收益将捐赠给联合国难民署。 好，那么以上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常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在哪儿？总该去哪儿？ 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大兴机场已经从本月初开始在停车楼和航站楼设立了两个核酸检测点，向广大旅客市民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两处核酸检测点分别设在大兴机场航站楼一层17号门和 P2 停车楼一层10号通道南侧，目前日均大约有500多人进行检测。值得一提的是，航站楼核酸检测点提供24小时服务，最快2到4小时可以出具核酸检测报告。 P2 停车楼检测点服务时间是每天9点到晚上6点，最快6到8小时可以出具核酸检测报告。 旅客需要注意的是，核酸检测不需要提前预约，即到即检，收费按报告出具时间分档，与北京市主要检测点保持同质同价，旅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加急服务。在核酸检测后，旅客可以自行查询电子版报告，结果同步到北京健康宝，也可以前往核酸检测点打印纸质检测报告。 另外要提醒您的是，如果是前往航站楼17号门检测点，必须从楼内排队进入。 P2 停车楼检测点可以满足旅客下车即采的需求，而检测等候的过程中也请您佩戴口罩，保持1米距离。 至于首都机场方面，旅客可以在2号航站楼2号停车楼一层和3号停车楼地下一层进入到核酸检测方舱，服务时间是每天早7点到中午12点，或是下午1点到次日凌晨1点。其中快速核酸检测服务可以在6到8小时内出具核酸检测报告。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世界公园北澳探梦冰雪嘉年华举行媒体开放日，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了解到，从这个周末起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结束，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到22项冰雪游乐项目。详细情况来听史玉的报道。 有会滑雪的小朋友吗？会滑过雪的小朋友吗？ 我也滑过。 在世界公园东门广场的冬奥文化展示区，工作人员正在和孩子们介绍冬奥相关知识。广场上覆盖着皑皑白雪，世界公园近百处微缩景观正在化身冰雪的童话世界。冰雪嘉年华主办方之一北澳集团副总经理张洪峰介绍说， 北澳集团呢，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官方赞助商，体育展示和颁奖仪式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音频视频、场馆娱乐、场馆的专业技术团队，我们有颁奖舞台的搭建、颁奖舞台演出。筹办过程中啊，产生了大量的工作成果，要把这些成果呢逐步的转换，让我们的市民呢有机会参与到3亿人参与冰雪这个号召中来。 冰雪嘉年华活动期间将推出4大板块内容，园区内设有多处奥运特许主题打卡点，加入了冰球、冰壶、滑冰等冬奥运动项目的现场体验环节。除此之外，还有适合全年龄段人群的雪地卡丁车、儿童雪地摩托、雪乐园、萌宠互动等22项冰雪游乐项目。世界公园的花车巡游活动也将装点为冰雪主题，加上冰雪之约舞台秀，为观众带来别开生面的冰雪主题表演。丰台区体育局局长李伟说， 世界公园呢是丰台区的一个地标式公园，可以说一天从这儿一世界，一步一景观。我们把这种资源北澳体育局还有世界公园进行整合，结合着体育家等等，使我们的各种优势展现出来。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活动，比如在卢沟桥桥畔我们搞的冰雪的龙舟啊，另外呢在这个南宫我们还要搞了一个冰雪曲文运动会等等，这些节目吧构成了我们的欢乐冰雪季。 再来看北京市八大处公园管理处在昨天发布通知表示，根据相关要求，为满足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需求，八大处公园2处灵光寺、4处大悲寺定于今天起有序恢复开放，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进入寺院，请您遵守灵光寺及大悲寺的相关规定。 我们接着来关注两处遗址公园的最新消息。据了解，昌平区明年将建成开放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1期，公园基于白福泉历史文化遗产，串联长流汇泽、龙泉疏浴、山水清音等景观节点，与滨河森林公园融为一体，形成山水相应的空间布局，打造白富翁山河文化景观带。 园区开放时，昌平区表示这里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同时通过挖掘历史内涵，设计情景融入式演出项目，将虚拟场景置于现实舞台，强化游客沉浸式休闲体验，让文物活起来，带动旅游热起来。 至于备受关注的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期项目，将在本月底开工建设，项目实施范围为清华东路到知春路，全长2.4公里，计划在明年10月底竣工。 项目将创造独特的慢行体验，在场地内跑步道、散步道、骑行道和1.435米宽的老铁路轨道相互穿插，不管是漫步、跑步还是骑行，都能够提供充满变化的空间体验。 另外，项目还计划恢复五道口的铁路设施，通过互动格栅玻璃瓶和道闸等方式，将唤起市民对于道口的记忆。同时，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沿线的众多工业遗迹也将会被修复，共同展现铁路历史文化。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建成后，将成为一处听得到鸟语虫鸣、看得到历史新生、触摸得到城市温度的标志性城市活力空间。服务沿线9个街镇，汇集超过20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近70个社区。 在旅游资源方面，朝阳区也有最新变化。记者从朝阳区两会了解到，八里桥即将在近日初步完成大修，重现京通十道、长桥映月等重要地标。 八里桥又名永通桥，因为东距通州八华里而得名。桥南北长50米，东西宽16米，是石砌三孔拱桥，中间桥拱高阔，最高处8.5米，舟行不必免帆，因此有八里桥不落围的美誉。此外，已经有570多岁的八里桥也是运河文化带上的重要文物之一。 随着这次大修的初步完成，朝阳区未来还会利用数字技术全面记录八里桥文物风貌保护数据，讲好大通闸到永通桥间44处历史遗存背后的故事，呈现京通十道、长桥映月等25处重要地标、园区等文化元素。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进入到文娱资讯，我们先来关注演出。近日，以时代弦歌筑梦华章为主题的2021中国弓弦艺术节暨第二届北京国乐节正式拉开帷幕。受疫情影响，本届艺术节会推出5场线上音乐会和专题讲座。 其中，四海咸丰古琴名家专场音乐会邀请了河北梆子、川剧、粤剧3个不同剧种院团主弦演奏名家展开琴声对话。他们还将携手北京民族乐团推出3首首演作品。而音乐会绽放则由北京民族乐团附属青年爱乐国乐团带来。这是一群来自社会各领域的非职业国乐爱好者，他们将实现登台的梦想。 值得一提的是，线上展播期间还有幕后特色节目，包括国乐群英会、时代弦歌双节同辉、国乐下午茶、胡琴制作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国乐梦工厂、筑梦亲爱、筑梦未来等。 近些天，北京京剧院排练场震天的锣鼓点不断响起，一群意气风发的戏曲演员们用激情饱满的状态展现唱念作打。随着排练接近尾声，北京京剧院新编京剧《大刀王五》也将于今明两天在长安大戏院上演，力争打造新创武戏的样板典范。 看完《大刀王五》的响牌，这部剧目的作曲唱腔设计著名戏曲音乐家朱绍玉激动地说，在新编京剧《大刀王五》当中汇集了老生、武生、武丑、武进、武旦等各行当优秀演员，将展现北京京剧院武戏的最高水平，同时还有10位中国戏曲学校在校生参与创排，为武戏人才的梯队建设提供了重要平台，也充分体现了北京京剧院一颗菜精神。 另外，剧目特别设计了主题曲和女声帮腔，真正做到了好听、好看、真功夫，能够和现代人的审美与时俱进，让现在的观众喜欢。 那么接下来再为大家推荐一本有一些伤感却又充满治愈的与宠物相关的书，叫做《第一次送猫咪回喵星球》。这本书的主要是讲述宠物主人在爱猫生命所剩无多的时候，作为猫咪的主人应该做的准备事项。 它以漫画的形式刻画猫咪冒珠的主人铃木在冒珠被诊断余日不多之后对猫咪进行的临终看护，同时弱化了这一主题的悲伤氛围。书中还贴近猫咪和宠物主的日常生活，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科普，描绘与猫咪护理知识相关的各种知识。 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开启，即日起到31号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互动得惊喜好礼，现金红包、代金券、演出门票等多种实惠福利等您来拿。下面一起来听一段2021声音记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 志在千秋，百年仍是少年。 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北京时间的8:26，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 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 垂询电话8501-5588。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如今2022北京冬奥会倒计时已经进入最后50天，各项准备工作都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志愿者们也都做好准备迎接这场冰雪盛会的召开。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我们就去认识一位志愿者赵丹。他原本是北京邮电大学的一名学生，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赵丹逐渐成长为一名老师，并且分别参加了国庆60周年、70周年以及去年国家勋章表彰活动的志愿工作。如今他作为志愿精神的传承者，又投入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志愿者工作中，并且带领北京邮电大学的20名大学生完成了相约北京冰上项目测试活动。下面一起来听听赵丹的故事，相约冬奥，传递志愿精神。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在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结束完的最后一天，我们当时志愿者们都特别不舍得离开自己工作的地方，就觉得哎，就这么结束了，就恨不得就是时间再长一点，然后让我们在里面再多参与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就一起走到了鸟巢，然后在鸟巢前面呢，我们就是留一个最后的一个 当时的情景哈， 对这个合影。 2008年。赵丹还是一名北京邮电大学大二的学生，当年作为志愿者，他全程参与了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志愿者工作，还获得了优秀志愿者的奖牌。也正是奥运会让赵丹从此与志愿者工作结缘。 当时我是一名志愿者，同时我也是就是志愿者的主管吧，所以当时的定位就是

好，我们继续来听故事。罗晋今年48岁，是北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年北京2022冬奥会延庆赛区的两个场馆的建设重任落在了他的肩头。从海坨山的杳无人烟到场馆的基本建成，他都经历了什么，又有哪些感悟呢？在去年场馆建设期间，新闻广播记者钱冰冰见到了罗晋，我们一起来听故事，披荆斩棘护航冬奥。 近期在延庆区小海坨山，北京2022冬奥会延庆赛区的两个场馆，高山滑雪中心和雪车雪橇中心的建设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90%以上。作为场馆的建设管理者之一，罗晋对此丝毫不敢放松。 约到您采访也挺不容易的，就能看得出来您是真的很忙。您最近在忙什么呀？是跟咱们这个冬奥的一些场馆的建设有关吗？ 对，有关。因为我现在基本上都在冬奥会延庆赛区，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场馆的建设。 现在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 场馆是这样，延庆赛区呢是有，简单说的话，两馆一村，两个场馆，高山滑雪中心和雪车雪橇中心。这两个场馆呢，应该说截止到去年年底已经完成了很多的工作。今年呢，就是准备当时迎接这个世界杯，但是呢，因为有疫情呢，这世界杯没有举办。但是呢，当时承接了就全国的一个14冬，就第14届东京冬会的高山滑雪的项目。然后之后就碰到疫情呢，疫情呢对我们的工程建设的计划呢，就是进度呢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延庆赛区这边从就是春节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停，尽可能按照原来计划来执行。所以这个工程量呢，一方面呢就是奥组委这边包括国际雪联和一些单项组织呢提了一些新的要求，我们今年一个是完成原定的工程量，另外一个呢还要进行一些调整和修改。 罗晋今年48岁，是北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17年，他临危受命，承担了建设延庆赛区场馆的重任。刚接手这个项目时，小海坨山一片荒芜，罗晋和他的团队只能长期住在延庆，逐渐熟悉，逐渐学习，逐渐克服困难。 当时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一片山，没有路，没有水电气热，什么都没有。其实当时这根本不知道它的这种难度在哪儿，就只有就是一开始我们的最早的一条路修进去以后，从零水零电，然后到现在的正式工程慢慢的这么起来，才能够比较深的理解整个建设的这种难度。 最初你有没有给自己制定一定的目标？ 目标，其实我们当时刚接到任务的时候，当时只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延庆赛区的项目建好。目标呢，可以说很清晰，但是也可以说很模糊，因为不知道到底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场馆，因为当时设计的方案都没有，包括一些赛事的需求啊什么也不清楚，只是接到这个任务。 那这样该如何把这些不清晰的东西理清晰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参建者对于延庆赛区的了解肯定都是由浅入深的，而且是这种感受也是慢慢的在加深的。因为延庆赛区比较特殊，这两个场馆是国内绝无仅有的，首先没有人见过这个场馆，没有人去建设过，也没有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只是能够参照一些会比较就是这个接近的一些标准和规则来做。而且呢，我们也请了很多外籍的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帮我们来指导，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就是在这种慢慢磨合、慢慢学习的过程中，才能够把这个场馆逐步建设出来。包括对于这个延庆赛区本身的这个赛场的一些情况，也是慢慢来了解的。比方说，一开始没有地勘，进场以后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技术工作，这样的话才哦，原来是这样的。整个地质状况也是比较复杂，从海拔这个800多，将近900，一直到海拔2198米，这个整个这个跨度变化还是很多。 既要保质保量，又要保工期，于是罗晋建立了战时工作制度，运用技术手段实现计划上墙、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狠抓项目建设的进度和工程质量。 按照目前延庆赛区，我们从一开始建设，真正开始建设是2017年开始参与这个建设，今年第一次迎接这个测试赛，明年就2021年的年初还会有几个测试赛。就其实建设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因为这几年里边还有包括要把设计完成、要出图、施工单位才进场干活等等这一系列时间都加进去的话，应该说在不光是在国内，包括在国际上，这种场馆建设时间周期都应该是最短的。所以 这种压力非常大，而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平衡很多的问题。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从工期跟成本的关系，比方说跟安全这有关，包括跟环保可持续也有关，所以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平衡，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由于罗总是建筑专业出身，所以他深信最好的建筑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了确保在赛区建设完成后能够恢复小海坨山的满目葱茏和盎然生机，他和团队专门组建了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工作组，组织专家制定松山地区生态修复乡土植物清单，采用山地大树移植技术移植本地树木。这种迁移树种保护繁殖的做法得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赞赏。 说到延庆赛区这个项目跟常规的防建工程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有它的特殊性。首先，一个在山区建设跟在平原地区或者丘陵地区建设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高山花需要建设性像这两个场馆功能性非常强，尽可能的不要增加附加的一些对于工程上面增加附加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这几年建设的体会就是，首先自己有要求，比方集团这个要求，然后政府部门对我们有要求，奥组委对我们有要求，所以呢就是在这些要求我们算是整理或者说总结吧，十个词儿叫做合理合法合规、保质保量、保工期、控成本、安全环保可持续，就是十个词儿，其实每一个词儿都可以讲很多东西出来。 在施工工地现场，大家习惯叫罗晋为罗总。他所在的队伍超过160人，作为北控京奥总经理，他可以说是这支队伍的大家长。如何让大家安心放心地在深山工作，罗晋还制定了建设方牵头、总包负责、监理监督的全方位安全管控模式。 因为进入汛期了，特别是现在进入7月份，这个马上到主汛期，就是山地的这种局地气候确实很多变，所以在这种局地的小气候条件下去工作，一方面要保证工程的进度，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应对气象带来的一些安全问题，要保障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以及北京汛期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今年这个一方面工程建设的进度已经卡死了，就是这个年内要完成到一定的就是应该交活，另外一个呢又有效的施工期是非常短的，一年呢我们有效的施工期呢也就是6到7个月，就是冬天刨掉然后雨季刨掉，但是工程量摆在这儿很难，然后现在又雪上加霜，有防疫的事情，所以确实是很难。再难也得面对，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谁来都面对一样的困难，然后但是最终呢肯定还是会解决的。 现在只能把压力化为动力了，不能退缩。 因为一直在说，其实领导不管是调研也好检查也好提到的，一方面呢这个项目很特殊，就是因为冬奥会的项目不仅仅是北京市，而且是国家的项目，另外呢以后要比赛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国际社会，又是一个国际化的项目，所以在这个项目上不能有任何人的懈怠。还有呢，从我们企业来说，北控集团呢是北京市的市属国企，我们作为国企的成员吧，也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淋漓解放，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